OK， 听到的这首《一生何求》是陈百强先生在1989年7月发行的一张粤语专辑当中的同名曲，它是改自王杰国语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的《惦记》。这一些老歌听起来总会让人想起很多故事，时代在变化，超市购物、吃饭、看电影，甚至在水果摊买水果都能够实现手机支付了，并且今年各位有望在网上购买地铁票，甚至刷手机乘坐地铁。北京各地铁站将新添取票机，乘客可以在乘坐地铁的途中或是任意地方通过手机远程在网上购票，然后到地铁站通过扫二维码的方式取票，整个过程类似于目前电影院的取票机。这里是音乐加点料，和五月天一起去做时光机。 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讲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全剧中看见漫长工作椅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情绪，好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时光机。

起名富贵花开，笑逐颜开，大放异彩，财源广进装满口袋。 五福到，福运到，五福到，财运到，爱国福，敬业福，和谐友善富强福。五福到，福运到，五福到，财神到，爱国福，敬业福，和谐友善富强福。 造起恶马， 五福 福到，祝各位福气满满，新的一年桃花朵朵开。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由台湾人气16偶像阳光花美男汪东城演唱的网络剧《学院传说之三生三世桃花源》推广曲《花开树下》，听起来应该很熟悉，它是改自阿牛的经典歌曲《桃花朵朵开》，再加上汪东城狂野热血的摇滚旋律，听起来更过瘾。汪东城《花开树下》。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很久很久以前的秘密，我和你相约在这里，说好约定相约在花季，不见不散最美的诗句。如果即使转手寻找你，那誓言回荡在耳机，依然清晰，绝对不分离。别忘记，我还在等你。 是你熟悉的身影，坚定着我的呼吸，是不是有什么魔力，才让我对你不能抗拒？也许是命中注定，相遇是前世的约定，有一种默契让我们越来越靠近。闭上眼回到过去，擦身而过的你，记忆里的场景，花瓣落满地，桃花树下的约定，深埋在我心底，不曾忘记。好想拥抱你，不分离，多不可思议，人海中遇见了你，像前世的爱情，今生再续，我们手牵手多甜蜜。想和你一起到故事的结局，无条件守护着你，坚定不移。 我还在这儿等你，等你回来。我还在这儿等你，看桃花开。我还在这儿等你，等你回来。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让你更自由，跟着我一起运动吧，假期不要偷懒。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运动让你变得更美好，从你踏入健身之路开始，你吃饭就不能只满足于吃饱这种追求了，你需要考虑摄入的营养素搭配是否合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都是大概什么比例，总热量摄入是否充足，或者是否要再减少一些摄入，你需要对营养学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了解，规划好自己的日常饮食。 Keep running, let's go. If you get to hear me now, know you're the stronghold when you get older. Just don't show your shoulders when you.All the lights will guide the way. If you get to hear me now, all the fears will fade away. If you get to hear me now. 别只顾运动，我要问你，一个周期内的训练计划是否兼顾到了身体恢复呢？渐进超负荷固然是好的，但不能一直超负荷，也要注意定期减量休息。人的身体像机器一样，需要定期的关机保养，有时候休息是为了让你更好的进步。一般来说，每周保证2到3天的休息是比较好的，你可以在休息日做些强度很低的有氧类运动和按摩牵拉，来加快身体的恢复。要记住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place called paradise. Holidays, so beautiful. Listening to the sound and closing my eyes.

伤害。 热气球贴上思念就飞起来，让心瞬间布满花海。 爱让我醉在每一秒每一分，有了你我的世界绚丽缤纷，从没这么认真，讲话慢吞吞，你的美让我丢了魂。爱让我醉在每一秒每一分，人说人林中的男人他最笨，悄悄打开心门，轻轻的一吻。 爱让我醉在每一秒每一分，有了你我的世界绚丽缤纷，从没这么认真，讲话慢吞吞，你的美让我丢了魂。爱让我醉在每一秒每一分，悄悄打开心门，情愿为你奔，只因那轻轻的一吻。 悄悄打开心门，情愿为你奔，只因那轻轻的一吻。 爱在每一秒，来自 Hate Five。 爱的这么密集，会不会透不过气呢？很多人都有早晨或者晚上睡觉前洗发的习惯，这样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早上洗发不好，凌晨三点到上午十点是头发修复生长期，毛孔处于松弛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洗头发容易造成断发，不利于头发的生长。冬天晚上洗发也不好，冬天晚上湿气大，所以最佳的洗发时间是午后的一点到晚上的八点，这个时间段有足够的时间让头发头皮自然晾干，从而避开一些疾病的发生。音乐加点料，马上请出苏运莹带来野子。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带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啊吹啊我的脚风走，我吹也吹不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哦，吹呀吹呀，我只叫我害怕。哦，吹呀吹呀，无所谓让落寞。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 爱着梦。 OK，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蔡健雅《平格》，但是不要走开，春节放假可以给爸妈爱人做一个百合粥，滋阴润肺之佳品，再加一点莲子的话，就可以更好的起到清除肝火的作用。老人小孩多吃百合粥，还可以减少呼吸系统的疾病，更有利于理气。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下个时段继续陪你听歌。 动情是容易的，因为不会太久，远的仿佛可以触摸，留恋是不行的，因为曾经拥有，也被思念缠绕着，无奈我们感动彼此是彼此的过客，爱情是个轮廓，不可能自由，把最初的感动巨细无遗的保留心中，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所以放手，所以隐藏湿透的袖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继续消瘦，快乐是容易的，因为短暂都换算时间磨合，深爱是残忍的，他不喜新厌旧，你我同困在这漩涡，无奈我们感动彼此是彼此的过客，爱情是个轮廓，不可能死，把最初的感动巨细无遗的保留心中，再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所以放手，所以隐藏湿透的袖口，不要挽留，去享受，花儿枯了，时间走了，没有不舍的，心脏停了，空气死了，爱从此

接下来这位同样是比赛出身，第一季中国新歌声冠军蒋东豪赛后首支原创作品《天亮就飞吧》，面对比赛中的肯定与争议，以及夺冠后的期待和压力，蒋东豪用音乐作为最佳回应。天亮是新一天的开始，而天空广阔无垠，又何必拘泥刻意，不如尽情去飞吧。跟着蒋东豪，天亮就飞吧。 一句话，一个眼神能解答，两颗心跨越凝望的断崖，路走到冬雪下缠的分岔，让回忆飘落心底成巨浪，旋律的出发像云朵飞天涯，但愿

I like how it feels. Consider the best. I consider mediocre. I want my bank accounts like Carter Slims or at least a mini Oprah. Baby, 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imagine any part in the world. I've been there. I'm like global warming. They think I just started heating things up, but I've been here. I can travel through time zones. Give me some of my vodka and it's on. Enrique Iglesias in translation. Enrique Church's confessional. Dale, mamita, dímelo todo. Adelante tu hombre, yo me hago el bobo. No te preocupes, baby, for real. Because you don't like how it feels. Cause I like how it feels. OK， 除了刚刚说到的吃夜宵要控制热量之外，也不能吃太咸的食物。食物当中过量的盐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会使身体认为能源储备不足，而促进脂肪的合成和存储。比如烤串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夜宵，大串的烤肉配着啤酒是很多人的最爱。烧烤总免不了刷上一层油脂，先不论食材健康与否，高脂肪类食物会刺激消化道的收缩，减慢胃排空，影响睡眠的质量。吃夜宵最好不要超过11点钟，给胃留下足够的消化时间，因为吃完夜宵就会进入睡眠，身体会逐渐进入休息的状态，肠胃功能随之减弱，影响食物的消化。建议最好在睡前2小时吃完夜宵。我还是要提醒你，吃夜宵要慎重，能不吃就别吃了。 Keep running, let's go. Yeah, baby, I know. 手微笑，心跳加速，晒头都方便。随时注意，脸红的人会自动出现。一切都在计划中，对自己好敬佩。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各位。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涛旅游的副总经理刘畅。春节呢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每年春节都是大家全家团圆、和和美美的大好日子。那我代表海涛旅游，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圆梦、圆心、圆万事，百福、百乐、百花放。也期待 FM 九九九在新的一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FM 九十九点九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庆长风副总经理熊伟。新春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我祝大家家人共团聚，天涯乐逍遥，接连行大运，好事成双对。最后我仅代表长安汽车北京15家 4S 店祝广大听友人长久车长安。 FM99.9 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李文所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金波。新春佳节金鸡纳福，祝福在外奔波的听友有更多创业的机会，财源滚滚，祝单身的听友们有更多的爱情机缘，祝福大家今年新春快乐，阖家团团圆圆。新春佳节之际，李文所成提醒广大居民提高防盗意识，建设平安社区。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感谢各位回来继续收听音乐加点料，我知道你没走开，我是 KK。 如果你想让自己长高或者让自己的孩子长高的话，晚上要好好睡觉哦。生长激素在晚上深睡眠阶段为分泌高峰，所以充分的睡眠有助于身高的增长和青春期高速生长。儿童每天要确保有8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时间。你肯定会说平时喝点骨头汤就够了，其实钙只有成为离子状态进入肠道才能够被人体吸收，而猪骨头里面虽然含有一定的钙，但这些钙 99% 都被锁死在骨骼当中，无论滚汤还是老火汤都不能把钙质完全溶解在汤里。最好的补钙食品是牛奶、酸奶、奶酪，这些疼爱他就给他喝牛奶吧。小景腾疼爱。 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接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很适合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听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开手是我最后的温柔。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你就是我的旅途。独行因为你，我一直漫步，想要跟你一起走到最后，但我遗失了地图。 这是严爵2011年的作品《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就要和大家分享。很多人生活当中都有抖腿的习惯，这一动作常被视为不雅和缺乏修养。但凡事都有两面，对于老年人来说，抖腿却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防止血栓，对养生大有好处。当然，你也可以来一点猕猴桃，吃完猕猴桃之后喝杯水，效果不比刷牙差。我是 KK， 明天的音乐加点料不见不散。最后，我们来听谢娜快乐的歌，祝各位每天都快乐。 准备好了吗？ 手看着我笑一笑，烦恼统统都抛掉，好心情自己找。四五六扭扭腰，跟着我向前跑，每分每秒都逍遥，连声音也在笑傲，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如同星星般 微笑的脸庞。 再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举起手，笑一笑，扭扭腰，向前跑， 一二三，举起手。看着我笑一笑，烦恼统统都抛掉，好心情自己找。四五六扭扭腰，跟着我向前跑，每分每秒都逍遥，连声音也在笑啊，快乐的感觉无法想象，如同星星般的闪亮。星星般的闪亮。